到这首歌来自千百惠演唱的《咖啡屋》。那我们的一位听众有话说了，他说：“谁说00后就不能听老歌？我就是很喜欢，但总是被同学笑话，说你怎么还听这么俗的歌？但是我觉得老歌是经典啊！虽然我是00后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。对，其实你一点都不俗气，只是你的同学们不懂得欣赏而已。”我们的老歌都有很多很多的经典，还希望你能够一直收听我们的九五九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谭咏麟的《讲不出再见》。 是对是错也好，不必说了。是怨是爱也好，不需揭晓。何时更重要？比两心的需要，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？是进是退也好，有若狂潮；是痛是爱也好，不需发表。曾为你愿意，我梦想都不要。心知不会少，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，离别最是吃不消。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念，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。令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，是进是退也好，有若狂潮，是痛是爱也好。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，离别最是吃不消。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面，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。 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，感觉上仿佛窗外的夜色。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。和歌名一样哈，林俊杰在写这首歌的初衷呢，就是觉得自己呢在工作中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工作，不知不觉呢发现自己越来越陌生了哈，于是呢他就写下了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，希望通过音乐来聆听一下自己的内心独白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翻唱歌曲，来自刘瑞琦演唱的《晴天》。 当秋千随着一直晃到现在 rest

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青鸟飞鱼的《此生不换》，这个歌也是电视连续剧《仙剑奇侠传三》当中的插曲哈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条住房信息，北京志愿者住房信息。那房源呢是北京市海淀区苏家沱镇大觉寺路甲五号西山重品小院，可容纳十户左右。那类型呢是农家乐和平房，可以入住最长是一个月，条件呢是水电齐全，不能做饭，有空调，暖气最近呢在调试，需要提供身份证，老幼病残孕优先。联系方式是李先生189-1112-1684，李先生189-1112-1684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另外一条是北京市丰台区花神街心意所爱主题酒店，20余套标间。北京市丰台区花神街心意所爱主题酒店，20余套标间。那住宿时限是20天，宾馆的水电齐全，但是不能做饭，房源只提供给老人、妇女、儿童、带老弱病残孕的家庭。入住的时候需要提供身份证，联系方式黑先生13488783333，联系方式黑先生13488783333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《匆匆那年》。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菲的《匆匆那年》，真的是时间一去不复返，留下的都是满满的回忆哈。我们的一位听众叫以后的以后，他说高中的最后一节语文课老师听写的是我们班的每一个人的名字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另外一首歌，胡夏的《那些年》。 起点，记忆中你青涩的脸，

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，等一道光线，看见某年某月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语言，就让它带走你的那瞬间，成为我们的纪念。谁能发现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的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李雅薇的《我们的纪念》，这个歌呢是电视剧《放羊的星星》的插曲哈。《放羊的星星》是由不老男神林志颖那个出演的一部电视剧哈。当然了，林志颖现在已经不是众多迷妹的不老男神了，他已经是不老别人的老公了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陈雅森的《温柔乡》。 承诺当作儿戏一场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的想象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陈雅森的温柔乡。好，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。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，莫文蔚的阴天。不要走开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，我们下一时段再见。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，也许想